将此深深奉陈策。公稿人吕昌燕。我是去年12月才和佛法结缘，因为一些因缘看了朋友推介的和谐拯救危机，从此对圣贤文化的渴求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在此之前，我都同芸芸众生一样迷惑颠倒，乐不思蜀。但是接触佛法之后，我就下决心要改变我的人生轨迹。2014年3月21日过完31岁生日，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，去山上小住一个月。赶上净空老法师号召大家每日睇三次介绍海贤老和尚的光碟，我睇到第十日，决定先去来佛寺睇下。原计划是当日到寺院，即晚就离开的，所以就订了晚上11点钟离开的火车票，将行李寄存在火车站。我搭上开往来佛寺的班车，很多时候我们估得到故事的开始，就估不到故事的结局。我一个人懵懵地来到寺院门口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，里面有护法迎出来接了我手中的水果，热情地问，外地过来的是吗？拜完佛快点去吃饭。吃完饭就帮我安顿好住处，然后带我去见印智法师。师父问我，在这里住落了没啊？我模棱两可地答，安排好了。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我心生欢喜，心想那就住两日啦。于是将火车票改签到两日后，决定第二日去南洋取行李。边会想到有时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会为人生带来好大的转变啊。第二日上午，吴叔叔骑电动车送我去前往南洋的汽车。我啱啱跨上电动车，印智师傅在旁边讲，等等。我翻转头，见到师傅弯低腰，帮我将电动车一侧的脚踏板放落嚟，放咗一个，仲要去对面放另一个。我即刻自己放落嚟，喺师傅弯腰低头嗰一瞬间，我深深地打动了。从年龄上嚟讲，我系晚辈，师傅比我父亲仲要年长几岁。从地位嚟讲，我系连佛门嘅窗口都仲未摸到嘅后辈，而师傅就系贤公和尚嘅高足，系佛门嘅大德。但系佢为咗我嘅安全，就能够咁自然咁弯低腰，耷低头。正因为嗰一瞬间嘅感动，就成为咗我人生最大嘅转捩点。而我后嚟先发现，师父当初这样对我的举动，是他再平常不过的行为。寺院后院昼夜播放着弥陀圣号，前院里面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录音24小时不断。寺院每日的功课全部都是绕佛，随脚佛号，再无他物。寺院里面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护法和师父持念阿弥陀佛，不单止是在早晚功课。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在这里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。末学福薄，无缘亲近海贤老和尚，更无缘得见海庆法师。但是在这个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地方，就感到有一种精神流传至今，令人刻骨铭心。跪在庆功金身前， 让我深刻地感受到，佛再不是遥不可及，圣佛不再是难而登天，他老人家亦是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，所识的只不过是一句弥陀圣号，但是留下给我们就是稀有的全身舍利。假如我们能够好像他老人家那样老实听话真干，我想我们都一定能够当生成就。光碟里面出现海贤老和尚那些工具，寺院周围都有，印智师傅收起一些保存在海贤老和尚生前住的寮房，另外一些放在外面做嘢用，所以我经常可以用那些工具做嘢。有时握住锄头就会想，这个是佛当年用过的工具啊，顿时觉得佛离我们其实不遥远。自从我来了之后，师父买了电脑，开通了网络，终于可以听净空老法师的讲经直播了。听到老法师讲到来佛三圣，讲到海贤老和尚，师父有时会好难过，有一次仲见到佢流眼泪添。作为一个接触佛法冇几耐嘅佛陀长爱弟子，我讲唔出好多嘅佛理，但我深知喺末法时代弘扬正法系几咁艰难。尽管如此，师父从嚟都冇谂过放弃，只系谂住要继承海庆法师同贤公老和尚嘅精神，不辜负贤公嘅托付，不丢净空老法师的念。从庆功到贤功都是修忍辱，到印智师父这里一样如是，真是名副其实的百忍家风啊。刚刚到来佛寺的时候，我曾经想过，随着寺院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来佛寺能不能够一如既往呢？两位高僧的传统能不能够继承呢？所以当师父挽留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马上答复，等我住了一段时间细心观察之后，才下决心留下来护持道场。后来向师父忏悔自己曾经的怀疑，师父笑着说，无论观察几日几个月定是几年，我都是这个样。跟住又问我，这几日你有没有发现我有做得不啱、不合适的事呢？我说没有。师父好开心地笑着说，那就好了，如果哪一日你觉得我做得不啱，可以离开。我喊着拜在师父面前，暗自发愿，请十方诸佛菩萨乃至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为我见证，我一定会尽形寿护持正法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。在来佛寺不够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，第一次叫人师父，第一次接听电话同人讲阿弥陀佛，第一次向人合掌鞠躬，第一次连续绕佛两个小时，第一次跪拜六个小时，第一次敲引磬，第一次打板，第一次用稿，第一次种菜，第一次剁饺子馅，第一次念住佛号学包元宝型饺子，第一次学习原本宁死不学的 Photoshop，第一次制作光碟，第一次用正体字写信，第一次帮助审阅正体字的书稿。人生总是在第一次中不断成长，我亦如此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令严经云：将此心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 末学在此双手合十，对小女居士的心宏誓愿深深垂起。因为先言有诗曰：世人开口说神仙，眼见何人上九天，不是仙家尽虚妄，从来难得道心坚。诚如古谚所云，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学佛两年，佛在天边；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。不忘初心，方得此终。初发心，成佛有余。末学将小女居士的文章放于最末，正为此意。因为求学途中必然要遭遇诸多磨难，学者须坚持不懈，不可半途而废，不可忘失初心，不可助长傲气，不温不火，长时熏修，自可变化气质，脱胎换骨，表里如一。至此全书圆满之际，末学粗成打油诗一首，以作结语：文殊妙智普贤行，无上真谛隐其中，处作难堪清风雅，丹心足以照看清，不依人情只依法，但看佛面不看僧，唯愿百世千年后，一般贤功旧家风。